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。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，我们的过去。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，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。 为何没了解这一份情，全为你是否未看清。为何没了解这一份情，谁令我孤身直影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城市父母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能够温暖人心的都是一些废话。比如说，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，这应该是小学生都懂的常识。但是这句话却抚慰了很多人心，因为这句废话提醒我们，在不相信的时代，还是要相信一些东西的。 最初历程或是选择最初意，逃避人群不是有心逃避你。我在寂寞公路只点着一盏月亮，没有指定的地方，也许是我们都渴望再成长。孤独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，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。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，越是回首想湮灭，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，掉眼泪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不回头，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向前走，走到我觉得不寂寞，不寂寞。嫉妒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，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。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，越是回首想湮灭，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，掉眼泪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不回头，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。281公里的出口，我向前走，走到我觉 寂寞，不寂寞。281公里的出口，不向前走，走到我觉得不寂寞，不寂寞。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是一个平庸的人，没有突出的才能，没有动人的外貌，连个性的思想都没有，不太明确自己想要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原则底线去拒绝什么。可能周围的朋友亲人对我们的期望都很简单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活着，到时间就上班，到时间就下班，到时间就吃饭。但是我还是想说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平庸就碌碌无为，挥霍一生。我们虽然平凡，但是这世上也仅此一个，只有一个你而已。 看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穿越风和雨，是为交出我的心。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 坚持一种梦，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 是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，为你。为了遇见 我觉得人生呢是一个认识学习和适应学习的过程，从做事到吃饭，从平常到升华，不需要每天抱怨有多累，应该拿出一个愉悦的谦卑的态度去做人做事，先不问未来有多远，做一个努力的人才不会后悔吧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该有的也总会有的。经常听到一个词叫门槛，这 个门槛可能存在于婚姻当中，可能存在于求职当中，但其实不管婚姻还是工作，所谓的门槛，自身优秀了就是门，自身条件不够那就是坎。门槛的高低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有多努力而已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自己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

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万物理论里面说，人类的努力应该是没有边界的，我们千差万别，不管生活看上去有多么糟糕，总有你能够做的事情，并且能够成功。有生命的地方就有希望，一起共勉好了。 心情像一面深 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只有曾天真给过傻的勇气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，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，也只有 发现人一旦有了太多的奢望，就会过得很不自在。就好像每天都买冰红茶，只是因为我喜欢而已。但是突然有一天看到瓶盖后面居然印着谢谢品尝，我就会因为喝了那么多瓶还没有抽到再来一瓶而感到困扰，就会觉得为什么老天没有眷顾我。就好像喜欢一个人，明明知道没有结果，却因为喜欢的太久了，竟然觉得有那么一丝希望。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，听过尘埃掩埋城堡，听过天空拒绝飞鸟，没听过你。

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一路。